欢迎来到 Ota Channel， 我是末日。我们这个 Channel 叫 Ota Channel， Ota 是 Otaku 的 Ota， 顾名思义一个宅专门的频道。虽然我们的题目就不一定完全限于 ACG 的。 Format Discord 新茶馆开了啦， 网址就资讯栏， 请多嚟光顾， 我们等你大家光临。今次我们继续讲 online game， 不过在我们讲之前，我们先要介绍我们今次的嘉宾。今次我们有嘉宾的是区块链的专家 Bonnie。 Hello 各位听众， 事然我听了 Bonnie 的节目，发现其实 online game 世界入面的货币同区块链同 NFT 其实可以说是同根同源的。咁有关 online game 世界的经济圈就一直是我想讲的题目。咁啊 ，Bonnie 就邀请了我一起去录咗呢一集。咁我呢边就姑且叫佢做 online game 7.0 货币游戏。咁啊，姑且解一解题啦，个叻太原就自己估啦，应该唔难估嘅。咁呢个 online game 7.0 货币游戏，既讲货币亦都讲游戏，讲游戏入面嘅货币亦都讲货币呢一个游戏。咁就要返去 Bonnie 讲 NFT 游戏嗰一集，连结我就放咗喺资讯栏，有兴趣嘅可以一齐听埋啦。咁听完佢嗰度之后，我觉得我好似可以博到点样过渡到而家用区块链作为一个货币。其实我系用可以用游戏去补足返成个中间过程咁样嘅。 係。因为我想初初和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学到很快学到的东西，就是我原来一路都有一个问题，是咦，为什么区块链的人都这么醒呢？一搞那个我们之前讲的嘛，叫 token economics， 就是整个经济的机制模式是怎样运作，好像个个都已经做到滚瓜烂熟，一上手就哇，又懂得 mint and burn 啊，又懂得要怎样平衡那个流通量啊，诸如此类。那我就奇怪，诶，其实是不是真的我跟这个 Gen Z 或者 Gen T 啊，现在叫做脱晒节呢？他们一出世就在身边事物学到很多这些东西。跟着识了末日之后呢，就发现啊，其实不是的，他们哪有这么醒啊，原来呢都是因为在游戏的世界里面，原来这个货币的演变，这个 token 的演变是经过了都几耐啊，末日是不是十几二十年啊，你都说有。 如果由 online game 开始计的话，大概是三十年了，现在2021年了。 哇， 是啦。 真 的 很害怕。啊、online game 都讲了三十年了。 是1980几年开始会见啦，我第一次打的应该是1993年的游戏来的啦。我啲 online game 啊，因为我哋要讲到去八几年嘅游戏做开始啊。 系啦，咁其实讲故事咧，咁我一定要由头开始讲啦。咁你可唔可以麻烦你由呢个开始嘅时候，盘古初开，当游戏仲未有呢个货币嘅时候，系咩情景嘅咧？ 系啦，咁我哋要讲翻啲 good old days 啊，即系我呢啲都算系老鬼啦。如果以打机力嚟计嘅话，系啦，咁最初啊，真系最早盘古开嘅时候，我哋打 RPG， 通常系 RPG 啦吓，即系譬如呢个 FF 啦，呢个 Final Fantasy， 或者系呢个 DQ。咁喺呢啲游戏入边咧，通常会有一种道具叫做货币，个货币你就可以攞嚟买道具，通常就系回复药啊，或者系刀枪剑戟啊嗰类嘢去强化你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有货币之名，就冇货币之实嘅，因为佢系唔系攞嚟交易嘅，佢生成唔系攞嚟货你去做买卖啊，纯粹就系中间道具嚟嘅啫，由一件怪物入边打出嚟，然后去换成你要嘅嘢。呢、这个就最原初叫做货币嘅嘢系点样出嚟？ 即系其实你指佢有名，但系冇实，系意思系佢系一次性用，用完就唔会再循环嘅，系咪咁解咧？ 系啦，佢系冇循环呢样嘢，佢系冇双向交易嘅，系单向嘅、那个流程啊，就只不过系怪物。俾你，你俾个 NPC 收人道具，而 NPC 收人个道具够钱咧，佢收咗之后系会消失嘅、 嗯， 就唔系话佢会攞嚟买材料去制造成件盔甲俾你，件盔甲都系凭空走出嚟嘅， 嗯， 亦都系因为游戏佢冇必要咁样做啦，佢只要有个来源同结果嘅啫嘛，咁、这、呢个就最开始嘅货币出现嘅。 亦都系因为当时你指一次性嘅原因，佢唔需要流通，系因为佢唔系一个互相买卖嘅。你解释啦，其实我当时打机喺个游戏商。我打死嗰只怪兽，喺个机度佢就弹咗一堆叫做货币嘅嘢俾我。咁但系我嗰堆嘢就只可以向呢个游戏商做嗰个 game 入边同佢买翻一啲其他嘢。我唔可以同，譬如话你同我一齐打机，我唔可以同你买噶嘛，系嘛？ 系啦，当然咧，都系因为讲最开始嘅 RPG 咧系冇对战呢个元素噶嘛。 嗯。 咁然后去到后屘开始有对战游戏啦，即系譬如呢个大富翁。大鱼喎，大富翁啊，唔系 Monopoly 啊，就系讲紧你入边嘅钱系可以作为一种道具去交易，但系佢嘅交易其实都非常之有限嘅。譬如以大富翁嚟啦，尤其是早少少嘅代数咧，其实你嚿钱咧都系一个数字嚟嘅， 你是不可以跟人交易的，你都是跟 NPC 买的。咁时光就飞逝十几年啦，我哋要跳到去九十年代，fast forward 到去呢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啦，就有 online game 呢样嘅存在。online game 嘅存在点解会对个经济咁大影响咧？就系你真真正正会有一个 pillar， 系会常驻地有个 pillar 同你要做交易，你有个咁嘅需要。最广为人知嘅，应该都广为人知啦。我希望圈内嘅人如果听唔明嘅话，唔好意思啦。Diablo 二、暗黑破坏神二应该系最经典嘅一只。 Diablo 咧，我唔打机都叫做听过下嘅。 系啦，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噶啦。咁佢入边咧，你唔同玩家打嗰阵时候，你打一件道具出嚟，我系亚马逊，你系圣骑士，我打到重甲出嚟，我着唔到嘅。佢话圣骑士打一把十字弩出嚟，佢又用唔到嘅。咁嘅情况下，梗系交换啦。但系问题就系、是，我件嘅稀有度同你件嘅稀有度唔对等噶、哦。嗱呢一样咧就大家喺经济学读货币历史嗰阵时咧，可能就听过啲咁嘅嘢啦，以物易物。最原初嘅交易就系以物易物，但系亦都系同最原初嘅交易一样，我哋会发现以物易物系好难做到对等嘅，因为一件嘢好难咁啱得咁巧，佢个价值相对应噶嘛。 系啊，咁即系其实系一样咯。以前我只牛肥过你只猪，冇理由系一对一换咯。 系啦、啊。咁啊，人類咧就選擇揾個貝殼嗰類嘢去做。咁、我哋話 Diablo 咧就發明咗一個叫做 SOJ 嘅物體。其實唔係發明啦，因為佢原本就喺入邊，佢喺入邊嘅一種道具嚟嘅。不過體積細小，佢只係佔一格位。咁然後咧，佢有一定嘅稀有度啦，你唔係下下打出嚟。然後佢因為係定型裝備嚟嘅，佢個屬性係完全相同嘅，即是佢有均質化呢個特性。 即其實 SOJ 就話佢其實係一粒同第二粒係一樣嘅咯，係嘛？ 是乔丹之石，佢是每一粒乔丹之石都是一样的，因为如果我打把弓出来，如果佢不是这些定型武器的话，佢的数值可以跳的。咁到底最大攻击力加十同呢个最小攻击力加三是不是对等的呢？你听起来好像个数字前者大一点，但后者其实个稀有度是高一点的。因为最小攻击力通常就小一点嘛，你不是加相同的数字。咁你就好难计，冇得计啦。 你啊，仲有我只听你讲，我作为一个不打游戏的人，我脑都已经发胀，我吓。攻击力加三，嗰度减三，咁究竟系咪一样咧？我完全系拗晒头。但系你讲起，譬如变咗有呢啲相同嘅物体之后咧，我突然间谂起，其实喺 blockchain 入边，佢嘅同等就系我哋所谓嘅同质币啦。因为而家好多人讲噶嘛 ，NFT 其实就系非同质化。其实对翻游戏，唔系就系 exactly 你讲嘅哦。你每一把弓出嚟可能系唔同嘅，呢、這个系加三，嗰个减三功力。对唔对等嘅，但系同质嘅货币咧，即系譬如当时 blockchain 一出就先出呢个 FT 嘅，就 fungible token， 就其实正正同你 describe 喺 Diablo 入边嘅 SOJ 咧，基本上系一模一样嘅功能咯，就话佢每一个币系一样嘅，所以就变咗可以有嗰个价值嘅互换，就容易啲计啦条数。 系啦，咁然后我哋譬如话我哋，我认为呢件重甲应该值三个 SOJ， 咁佢买完之后攞住三个 SOJ， 咁佢就攞四个 SOJ 出嚟去同人哋买把弓翻嚟，可能我把弓其实就劲啲嘅，咁个交易就成立咗。呢、这个就系由原初历史上边产生嘅货币嘅经历系一模一样嘅，因为人类嘅学习过程就系咁样，其实游戏都系借鉴咗人类嘅历史。只不过呢，我哋喺三四十年之间浓缩咗人类几万年，由石器时代开始用货币用到而家。咁石器时代应该十几万啦，唔好意思。咁我哋就唔使重新摸索摸十几万年，唔会咁戆居嘅。咁我哋借镜咗人类嘅历史，係啦。 咁跟住呢，原不落我而家就知道 blockchain 就借镜咗游戏嘅历史。 係啦。咁因为 blockchain 其实相对于游戏有几十年历史又再短啲。佢有得十零年嘅啫，冇记错嘅话， 十零年咯，零九到而家。 系啦，当然佢可以系参考原始嘅 game， 未必有咁伟大嘅，但系你会有时会你发现有啲见得到，其实佢都有啲痕迹系真系似系 game 入边移植过嚟 嘅。而且个时间啊，你谂下你头先提到嘅 online game 第一次可以用 SOJ 同玩家与玩家之间互相互换嘢嘅时候，我记得你讲系十几廿年啊嘛。 系， 咁你计一计啦，嗰、那个年纪十零岁嘅开始玩，到而家正正就系卅零岁咯，系咪啊？ 系啊，我咪卅零岁咯。 咁就廿几到卅岁，就正正而家系呢一群我经常喺 blockchain 嘅 sector 入边睇到喺度揼嘢嘅人啦，就系呢啲 developer 全部都系嗰个年纪嘅。咁你追溯我就会觉得超级 make sense 啦。佢哋因为由细已经开始接触游戏界入面嗰个演化。所以我哋喺外人嚟睇呢，年纪大啲就会觉得哎突然之间点解一跳咗去咁远嘅。原不来你再研究一下佢自己嘅成长过程，哦原来呢一个世纪呢、这个 decade 嘅人 佢根本就係成長好自然地演化佢個學識，對於貨幣啊、流通啊點樣去搞啊，其實原來好多可能都係喺遊戲打機之中學翻嚟嘅。 係啊，其實未必係佢好有意識地去選擇去借鑑遊戲㗎，係純粹係佢哋已經入咗骨啦，呢啲概念已經入咗佢嘅思想入邊。 嗯， 我攞個離題少少嘅例子啊，即係你六一二嗰陣時，你見到班僆仔， 嗯， 佢點樣進攻啊、點樣退啊、點樣走位啊嗰啲，你會見到。佢哋真係唔似係一班學生嚟喎，你覺得佢哋咁識團體作戰啊？係 啊，有曬 strategy 嘅，有曬、啊、 有陣營，有分工嗰啲嘢，點解會走出嚟啊？其實我哋打 online 嗰陣時咪咁樣打咯，真係噶。 诶，其实你又唔系我第一个听到呢个故仔咯。我记得好耐之前，我喺度问人，因为有人介绍我，叫我哇，你有咩嘢 information？ 其实你应该睇连登啊，佢好似英文嘅 Reddit 咁嘅。咁我就喺度睇睇，我话喂，点解咧？佢哋好似真系好似个 crowdsourcing 咁鬼，大家倾两句，好似就有得默契，跟住听日咧就会出现咗嗰啲 strategy 出嚟咯。真系喺 physical， 即系喺实体嗰个世界入边，我就周围咁问人，我话喂。点解咁得意嘅？呢个好似系真系我哋 blockchain 入边讲嘅真正嘅 decentralization， 佢哋完全都唔使一齐真系倾过讲过咩，大家有啲 chatter 有啲流通，咁就第二日就可以散。跟住我好记得嘅，真系，又佢就话咩？唉，你鬼知你啲僆仔而家个个都系玩RPG MMO 大噶嘛？呢啲嘢闲闲地好容易噶咋？跟住 系啊， 可惜我妈成日话打机冇用就冇打机。 即系我阿妈都认为打机冇用嘅，但系我后屘又串叫佢，而家养你同养我都系靠打机嘅咋？ 你有冇同我？你早啲俾我打多啲机啊，我可能仲可以养你多啲添。 咁系另一回事了。但系打机的确系可以学到好多嘢，虽然好中间好多时间你都系浪费生命嘅，但有时有啲嘢都系生命总会带有啲得着嘅。咁嗱，我哋翻翻嚟啦吓，就咁啊。除咗系呢种自然而成，无呢个货币之名，因为佢其实毕竟都系件道具，乔丹之石 SOJ 你系可以装备嘅，你可以装备翻你嘅想戒指到嘅。虽然个性能唔算特别好啦，系无货币之名，但系佢有货币之实。其实同一时间都有，由于系游戏啦，佢依然其实有存在住有货币之名无货币之实嘅金钱嘅。Diablo 2入边都有钱嘅，但系佢非常地唔方便交易， 嗯、 所以就系从来冇成为过玩家之间嘅交易媒介嘅，系从来冇嘅。你只会攞嚟同 NPC 买嘢啊，收你嗰啲嘢 嘅 啫。 你指嘅好难交易系玩家与玩家嗰个 account 之间，佢冇嗰种功能俾你啊，定系点样样啊？ 呢个系游戏限制啦，游戏好似限定咗，好似50,000蚊做上限嘅，50,000定50,000，我唔记得咗。总之个数目系好细嘅，即系喺游戏入边好容易得到嘅，好容易装满咗成身。你一次交易之后会一个好细嘅数字。因为佢嘅相对价值啊，非常地低啊， 嗯， 即是等于你现实中好难用米去做交易媒介，就系讲紧我要买架车，我要攞几多米俾你先啱数啊，大佬， 嗯， 同呢个现实一样，我哋系瞬间就冇人选择使用入边嘅金钱去做交易，因为佢太难嘅。 即系你讲佢系俾咗个上限你， 你身上可以带嘅钱有上限，你银行可以无限嘅，但你身上可以带嘅钱或者一次可以交易嘅钱系有啦。 哦，即系你喺打机嘅时候，喺游戏途中要换嘢啊，要 up power 嗰啲嘢就冇得做，所以就根本系唔 practical 嘅，即系佢冇可能真真正正用到，因为佢话喂，我银行摆咗几百万，但系你原来出街银包只将我带10蚊咁， 未有咁极端嘅，但系就真系佢同我哋要交易嘅对象通常系装备啦嗰啲嘢嘅相对价值实在差得太远啦。 嗯。 因为打每一只怪佢都会跌钱， 执唔到。 但系你系要打几次 boss， 你先会得到一个 SOJ 个机率嘅问题，个稀有度啊，呢个就亦都系翻翻去读商业。啊，虽然我唔系商业出身啊， 经济嗰边嘅系。 经济嗰阵时就会话你听，点解米唔可以做起去？因为佢个稀有度太低。点解当年中土可以用贝壳嚟做货币呢？因为佢哋离海太远，要得到贝壳咧，其实系非常之困难嘅。而家嘅话贝壳我嗰边大把执，即系喺香港就做唔到货币嘅。但系如果喺内陆地方咧，咁佢好难去到海，所以佢就变成好稀有，由商人好少量咁带翻翻嚟。咁所以佢先可以短暂地作为一个货币。其实贝壳作为货币，其实喺一个好短时间就唔见咗噶啦。喺人类历史嚟讲，即系咁啊，翻翻嚟啦。 咁所以你头先讲呢一个制度，亦都系咪喺游戏界入边又系好快又唔见咗啦咧？因为运行唔到。 又唔系喎，咁好得意啊！因为点解咧？就系、是、玩家同玩家之间嘅交易咧，就用 SOJ 又好，用咩都好，总之用一啲大家真系需要嘅资源去作为交易。咁而入边叫做钱嗰嚿嘢啦，就同、是、你 NPC 去交易，因为个系统 set 定咗一定要咁样做。 咁但系佢就完全发挥唔到佢应有嘅功用嘅。 哦，即系其实佢有两个交易货币， 系两种唔同货币咯，可以咁样叫啦。但系咧，呢、这个系纯粹因为 Diablo 本身个设定限制，因为如果系后尾 MMO 咧，由呢个单机 game 过渡到 online game， 因为 Diablo 2其实有单机 game 嘛，佢一个过渡形式嚟嘅啫，佢系一个 lobby game， 冇咁多人，其实你 warm 入边其实得十个八个人嘅啫，咁。但系后尾出现一个叫 MMORPG 大型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唔好叫我讲英文啦。 大型多人个人线上扮演。 大型多人线上角色扮演游戏 MMORPG。 哦，呢、这个反而我可能英文改得到啊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啊嘛，我记得系。 吓、啊，咁、那个设计的时候咧，为咗应付佢咁多人嘅，咁一定会有个好大量嘅交易啦。即系无论你禁唔禁止都好，大家都会做噶啦，其实。佢都系其实一个商业喺度会令大家个黏着度会高咗，所以好快啲厂商都识得将佢嘅钱变得更加方便去交易。 嗯 ，online game 入边货币咧通常冇实体嘅，一个数字嚟嘅啫。咁你交易嗰阵时咪简单好多， 加同减 系啦。你话佢唔值钱唔紧要啊，咁我一次交易十亿咪得咯。 嗯， 咁佢就可以变成拆到好细好细好细啦。呢、这个亦都系我当初睇 bitcoin 嗰阵时吓，呢、这个 bitcoin 好似啊，系咪啊？ 咁你要拆，咁你咪要拆到好细好细，好似某个我唔记得，某啲证券有讲过啊，你 Bitcoin 你一个咁 Q 贵，你点样买？人哋可以拆噶嘛？ 系啊，九个位都有佢拆，十八个位都可以拆。 系啦，咁当然啦，呢啲戆鸠人我就唔好讲佢啦。咁但系喺 MMO 入边咧，通常都会作为一种次等嘅货币存在，因为最大问题就系佢个生产量系唔受任何人控制。 只受游戏开发商控制咯，系咪？ 游戏开发商都好难控制。基本上咧，一个 online game 入边嘅钱啦，我哋真系叫货币嘅物体啦，好快佢就会通货膨胀到冇个影噶啦。 嗯， 因为大家会 farm 佢，即是储，即系譬如我打怪会跌钱噶嘛，咁咪不断 打， 不断咁打怪，系啦，狂打狂打狂打，因为佢系无限， 就冇上限地系咁玩 嘅。系啦，无限地生成，所以点解话官方都控制唔到咧？就系、是、佢只要俾玩家打啲钱，咁佢就到底生成几多，其实好难控制嘅。 所以呢个就好有趣啦，因为第一你提到佢其实都系一个加同减啫，呢样嘢其实就同真系比特币 Bitcoin 系好似嘅，因为比特币作为 kind of generation one， 即系第一代嘅虚拟货币走出嚟咧，其实佢就系好在佢好简单。佢其實係得加同減，就冇以太坊咁多 calculate 啊，有聰明合同啊，其他嘅功能做。佢其實嚟嚟去去，你 account 同我 account 就係加同減。其實同你講嘅就有啲似。另外有一樣嘢，我就覺得呢個真係 Bitcoin 一定係借鏡咗遊戲入面嘅問題，就一開始已經解決咗嗰個煩惱，就係你講嘅喺遊戲入面你用嗰個字 farming 咧，其實 farming 而家喺分佈式金融入面咧，我初初都好唔明白啊，點解班人懶得意咁樣叫嗰啲攞利息叫做 farming 嘅咧？咁原來我而家知道，其實嗰個字都係由你打遊戲嗰個世界入面走出嚟嘅。 系啊，咁喺游戏入边，准确啲嚟讲，就系一只叫 O Game 嘅网页游戏，一个元祖级嘅网页游戏嚟嘅，喺2000几年，系好多年噶啦，已经系而家仲运行紧噶嘅一只网页游戏入边出现，佢入边可以掠夺人哋嘅资源，亦都可以自己生成嘅。但系如果你自己生成，梗系慢啲啦。 嗯。 咁有啲玩家就系四处掠夺，咁但系你四处掠夺就会有人打翻你噶嘛？你 仇家多啊？ 因为对方系玩家嚟噶嘛，系咁啊，仇家多会俾人打。咁另一派嘅人咧就系我保护咗自己嘅资源，我就净水系谷大自己嘅生产数，就净系自己不断咁生产。呢、这个动作就系叫 farm。就喺呢度走出嚟嘅，喺游戏界一个 farm 呢个字就喺 O game 入边走出嚟嘅，而我亦都相信喺 fortune 界嘅 farm 都系由呢度借过去嘅。而家打机嘅人系已经好熟呢个字噶啦，已经系。 系啊，点知 farm 啊？你连头先讲嘅 O game O G 啊，我哋而家经常喺 Twitter， 你喺 blockchain 嘅圈子入边，个都会用呢个字简写就 O G 咁。其实我初初都唔知咩系 O G 啊。佢就 O game O game， 咁我咩意思？咁即系点啊？点解叫嗰个人做 O G 咧？佢话哦，呢、这个如果我嗌个 O G， 咪即系佢喺呢个世界边好耐噶啦。即系如果我哋嗌佢系 blockchain O G 嘅，即系话佢2012年啊嗰啲已经喺度挖紧矿啊，或者佢2009年已经喺度入嚟喺度摸索紧噶啦。咁好明显，所有嘢我而家就系发现，早知应该早啲开始研究呢个游戏。其实要读懂 blockchain， 原来先读懂呢个游戏嘅历史。 嗱，咁又翻到下一页，咁就系、是。 咁佢点样同现实嘅金钱做连结？因为嗰个 good old days 年代咯，再用咗譬如嗰个年代咧，系游戏好单纯嘅，打机就系打机嘅啫。就算系 online 跟到，你俾咗个月费之后，就慢慢就打包佢啦。你唔使再有啲咩额外消费啊，唔计你个 pinet 钱啦。pinet 钱呢个字已经都变咗做历史名词啦。 pinet 系咩嚟噶？ 用五六 K 上网嗰阵时，网上行会收你钱嗰、那个嗰嚿、那个、钱。 哦哦哦。佢嗰 嚿钱，即系嗰个已经系历史名词嚟啦，系啊，咁啊入边打都系钱，无论系点样，你都系由劳力得嚟又好，你交易得嚟又好，点都好啦，都系你自己攞嚟嘅。理论上佢同现实嘅金钱系冇太大关系嘅。咁但系有啲人就我又想打，但我又懒，咁点咧？ 嗯， 甚至系我唔识打啲好劲嘅、好高级嘅怪，攞唔到佢呢啲道具，咁但系我又想要，咁我要用钱买，但我又冇咁多钱，咁点算咧？就有人发明咗一个叫 RMT 嘅嘢。Real money trade， 系用现实金钱去买佢入边道具，因为玩家之间嘅交易其实好难去控制系咪对等噶嘛， 系啊， 即系我用一蚊换你三百万，只要你肯就得噶啦嘛。咁嘅情况之下就系你现实俾三百蚊俾我，然后我喺游戏入边我俾三百万俾你，呢个叫 real money trade， 咁啊游戏嘅货币就渐渐同现实货币。开始有对等嘅关系存在啦，虽然大部分 online 因为为免影响个游戏生态啊，佢就唔会想你咁样做嘅。不过就呢个系另一回事，有杀头生意就冇蚀本生意啊嘛。 所以其实你讲嘅例子就系话，就算当时唔系游戏生产商特别谂出嚟要将佢搏落去现实世界嘅金钱入边，只要有需求喺度，人就会自然去产生一个市场。 系啦，冇错。 即其实你就话有啲人就话，我冇时间。但是我间中想玩一阵，但我间中玩一阵嗰阵时，我唔想一出街就死，即系我唔想咩武器都冇，我想系一身好装束，一出到去就可以最少玩得下咁。 系啦， 咁佢哋就觉得钱我系有，时间我系冇，所以你就话当时就会自然生成咗一个喺游戏外，基本上系游戏外啦，系咪？因为佢绝对冇任何游戏以内嘅一啲工具啊，乜嘢嘢去保障你嗰单交易系咪成噶嘛？ 可以咁讲噶，其实都发生过好多次咧。通常呢啲交易喺网吧入边进行嘅，喺网吧入边你谂住一手交钱，一手交都系钱啦吓，即系一手现金加一手 online game 啊。你攞咗嚿钱出嚟之后，即刻俾人攞把刀狂 Q 住你，系真系发生过噶。 哦，咪即系好似我哋早几个月 系冇错 ，exactly 讲嘅香港咪几单攞住个泰特币，跟住攞住嚿人哋攞咗嚿钱，点知都系可以抢咗你嚿钱。 即系人类总系重复犯下历史系错误嘅。即系阿宝好忙啊，咁但系唔计呢啲嘢啦，就会出现两件事。第一就系啲厂商会谂。喂，其实 RMT 好好赚喎，即系见啲厂开到一间，而家有佢哋美其名叫工作室，搵啲人，通常人啦，有时系搵人打，有啲就去 cheap 啲嘅，就用呢啲机械人程式，即系自动打怪嘅程式，去打 farm 完啲钱翻嚟之后就攞嚟卖俾你。而 RMT 其实好多次出样系咁样走出嚟啊，所以点解啲厂商系要打击 RMT？ 主要就系因为佢哋会令到个游戏入边个通货膨胀不断暴升。 失去平衡啊！咪游戏入边嗰个货币失去平衡咯，个供求 系，因为佢原本系计算咧，有啲厂比较有良心啲，或者唔想咁快玩个只 game 唔好玩，因为如果入边嘅钱唔值钱嘅话咧，你就缺乏个打波嘅动力啦。咁我打得咁辛苦，打啲钱翻嚟，啲钱都唔值钱嘅，我个钱咪冇乜意义咯。咁所以佢会好多时都会有个叫金钱回收机制。但系呢、这个就系游戏设计高低啊，即系我作为一个都叫做开发过游戏嘅人啦、我只能话你听，100间公司入面 99.9 间都系做唔好呢个平衡嘅，所以绝大部分 online game 最终个经济都会暴涨、当然亦都系关开波机械外挂去生产金钱出嚟呢、这个问题啦。但系就算冇啦，好多人都系 set 得唔好，啲厂商其实有少少半放弃噶啦，都系，咁、但系有少数咧，譬如麻痹 Logi， 中文叫马奇或者系我哋叫麻痹啦， 麻痹。 麻痹 Logi 是韩国一只游戏来的，韩国一只 online game， 它入面呢就是唞气你都要付钱的了，不是那只逆水寒、就是说入面你收你一件道具是慢慢声地跟你收、但是你打只怪呢几百几十去这样打出来、你产出很少，但是你销毁就销毁得很快，而你入面每一件道具呢都有损耗值的。其实 RPG 已经有的了，不过就很少 online game 做得这么绝的，就是你件事损耗到零的话就不用得的了。咁你想可以重新用得翻咧？咁你唔该入搵入边个 MEC 都帮你收你。一方面固然系一个 RP 嘅人话 RP 啦，即系你件武器可以收你系咪？好似好现实咁样啊嘛。入咗一个奇幻世界，系啦，你件嘢唔会无啦自由永有噶嘛。 所以好明显你讲先话啊，就厂商见高低啦，佢嗰个做得好与唔好。但系而家你其实我真系觉得系一个缩影，因为你 fast forward 咧就系后生嘅，佢因为经历过嗰句，佢知道有好多游戏系唔好玩，系因为咁样样咯，因为佢攞唔到个平衡咧。其实我而家睇到好多喺早期喺区块链入边，除咗系揼嘢嘅 developer 之外咧，反而好多年咧都会好注重嗰个佢哋讲嘅 token economics， 就系正正系呢样嘢啦。佢会好小心地做咗成个 plan， 嗰个供求点样做，货币嘅供应系点样做，几时 release 几多嘢，同埋好多机制，譬如我都系你 gaming 嗰个听到嘅，我以为系新啦，原来系 gaming 嘅机制，就系佢哋第一嚟第一代元祖比特币已经会有个上限啦。佢已经一早就落地，已经设计好系有通货膨胀，系你每个月每日你挖矿可以挖到，即系好似你讲咁，你 farming 可以 farm 得到，但系佢已经有个机制就越 farm 越少， 即系佢系一个反通胀膨胀嘅数量。 佢就反通胀，即系佢就做咗好多呢啲机制入边，呢个已经系第一代咯。到而家我哋睇到所有区块链，其实你话睇成个项目，第一睇佢技术之外，第二其实我哋就会睇佢嗰个货币机制，佢自己本身嗰个所谓嘅 governance token， 佢管理货币，因为好多而家都想做系叫做 governance， 佢唔敢叫做货币啊嘛。咁佢哋其实第一件好着重嘅事就系你会发现团队有好多人系真系系读经济啦、读数学啦、读嗰啲 game theory 啦。就真係落好多心機去睇嗰樣嘢，佢點樣能夠平衡到？譬如開始嘅時候，其實 farming 喺 blockchain 最早係一間叫 Compound 嘅 token 出嘅。其實佢初初佢有個問題就係話，我要做去中心化嘅交易所，但係咧，你知啊，交易所你冇流量，你個差價就好大噶啦嘛。即係你冇可能一口價係一蚊對五蚊美金，下一個口價已經係一蚊對七蚊美金。你一定要中間有好多 liquidity， 佢先能夠做到好似我哋中央交易市場咁，佢一口價一口價全部係有個 market maker 喺度佔住做嘅。咁佢哋就諗咗好多年幾年啦，其實係嗰個喺去中心化嘅時候點樣做交易所啦，因為 chicken and egg 嘛，雞蛋與雞嘅問題。就我冇流量，我差价就拉得好阔，差价拉得阔就冇人嚟用呢个交易所嘅。咁最终就系好醒目嘅，系 Compound 第一个出现啦。佢就话我俾你 farm， 即系我俾你耕种我嗰个币。但其实你都知道，大家好似游戏嘅币啫嘛。最初个游戏一开始，你耕翻嚟嗰啲，你都唔知道可以换啲咩嘅。好多人都会一开始，譬如话做传统金融嘅，佢会问喂。做咩啫？俾个币我冇用噶喎，你个币我鬼 Q 知你边个系 Compound， 你俾个 Compound 币我有咩意思啊？咁但系就系因为好多一群我哋都搞唔清楚点解会愿意去试，我就发现可能因为应该以前系 gamer 嚟嘅啫，发现一大堆嘅比较后生嘅就冇所谓试下咯 ，What is there to lose？ Right？ 最多咪零，即系最多我咪个币冇价值咯。但系 upside 有可能你个币有价值，我咪突然之间 farm 到好多钱翻嚟咯咁。咁所以就系因为有咗咁嘅 farming 机制，整个去中心化嘅金融先至能够 kick start， 即系喺2020年嘅暑假先至可以突然之间翻生啊！直情系可以讲。但今日听咗你讲嗰个话，哇！原来真系早知细个打多啲机，研究多啲成个游戏嗰个生态圈啊！我应该唔会系2017先去研究呢个 blockchain， 应该2012就入咗去。 咁啊，即系佢呢度佢要用销毁一个。即系你俾钱个 NPC， 实际仲系消失咗啊嘛，嚿钱佢唔会再喺市场入边流通噶嘛。 嗯， 呢、这个过程其实就系同 blockchain 比较新少少嘅币啊，佢会销毁咗个钱嘅情况系一模一样嘅。 冇错啦，系啊，因为你早期就好似Bitcoin 咁，佢只有话限通胀，即系佢有个顶话哦，你就越出越少，每年嘅流通即系加发嘅币就少咗。但系你睇到最近好多人都讲啦，哇，以太坊 2.0， 以太坊 2.0。其实以太坊 2.0 成个过程之中最近嗰个 upgrade 呢，其中一个就係佢开始有个销毁币嘅制度。因为大家就开始知道佢以太坊其实开始 design 嘅时候佢冇諗过佢个 Ethereum 嗰个系一个货币。所以其实以太坊当初嘅设计呢系冇顶嘅。佢系会不停地发不停地发系冇顶嘅。所以变咗而家呢呢几年呢佢哋就开始諗啦，喂唔係喎，咁冇咗个顶，但而家确实好多人係用佢当一个交换嘢嘅货币咁，咁唔得㗎喎，可能最终就好似你讲嗰啲机咁会和咗嘅，因为佢可能突然间就会有人去 farm 尝试，一日24个钟头都唔瞓，係咁喺度 farm， 係咁喺度挖佢嗰个以太坊，佢就攞咗好多之后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喺市面上流通，咁就变咗个越嚟越唔值钱啦。所以其实你讲到嘅进阶，其实以太坊都系最近先至进阶做呢个有呢个销毁制度。反而是后期来的链呢就一开始就有个销毁制度了。 系啦，呢个系因为咧，现世嘅金钱咧，虽然系话好多个国家啦，但系都系个中央政府决定发行噶嘛，所以佢系可以好容易咁控制佢嘅数量。但系游戏或者系 bot 清嘅金钱产出，其实系由玩家去决定噶嘛，由玩家去生产出嚟，你就非常之难控制。因为如果你将个生产量压得太低嘅话咧，可能佢哋冇一个动力。主要你我画咗老半日都系画得 dex 咁多咯，咁我唔画咯。咁样成个游戏生态或者系 botching 生态就崩溃噶咯。 嗯。 但系如果你太容易画的话，系好系吸引到好多人嚟画啦。但系啲工作厂就会嚟噶咯，就会开始翻到个通货膨胀黐咗根噶咯。呢个亦都系我认为点解早期尤其是 bitcoin 为首个波幅会咁恐怖，就系因为冇办法去控制佢，而销毁道具系一个自动平衡嚟啊。我可以按 game 入面有几多货币去决定我要销毁几多，呢个系一条好简单嘅数嚟嘅。当然你写得复杂啲会比较稳定少少啦。 系啊， 即系可以用一条数去解决， 而且系以一个长时间慢慢去通胀或者慢慢去收缩嘅链，因为佢都知道就话佢要个平衡系点咧，就系、是、好似你讲咁。当然啦，长远如果简单咁谂就话，你一定唔可以俾太多，俾太多就会怼冧个市啦。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哋都会考虑到好多时每一个新嘅链上链嘅时候，佢想吸引人嚟试啊用啊。佢亦都知道好多时而家嘅做法就会系头两个礼拜，或者系你喺佢根本仲系试行紧嘅时候，即系当你我谂游戏世界就当个游戏都未面试嘅时候，你属于一批早期玩家，你就帮佢手，亦都俾咗好多 feedback 啊，俾咗好多意见佢。 即系 close beta 我哋叫。 咁当佢喺游戏正式出街嘅时候咧，佢就会要衡量佢点样去刺激你哋，或者系鼓励你哋。譬如一开始嘅时候，哦，头两个礼拜佢好多时候，哦，我可以俾你 farm 好多币。但系一过咗两个礼拜，佢就会跌啦。一跌落去就会系之后就会少咗好多。佢咁样去控制翻嗰个通胀。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多人话啊，睇唔明 blockchain 啊，搞咩鬼？我唔系技术人啊，我唔识睇啊。其实我觉得咧，调翻转，就算你唔系技术人咧，如果你一个读经济或者你对经济有兴趣嘅人咧 ，blockchain 个经济模式，每一条链嘅经济模式咧，如果你系觉得揾紧 hobby 啊，或者揾啲有趣嘅嘢去研究咧，唔需要任何 technical knowledge 嘅，或者系好少嘅。就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每一条链嗰个 token economics， 我哋所谓嗰个链币嘅经济圈系点样形成，因为佢每一条链佢会有资料嘅，个团队会写清楚咗，其实佢成个链嗰个币嘅生态环境啦，佢会发几多币啦，几时发啦，几时啲币系锁住嘅，几时啲币系会流通嘅，佢嗰个消币机制同埋发币机制系点啦。淨係睇呢一樣嘢，我已經覺得就算我唔識技術或者唔識 coding， 我都會覺得其實佢真係推進咗，或者係會影響到我哋未來，甚至乎喺我哋現實世界，喺呢一個我哋所謂嘅 fiat 世界嘅貨幣發行都會有跟住佢去改變。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其實我哋諗咁多年咧，聯儲局啊，所有呢啲機制咧，就因為我哋未有 technology 啊嘛。聯儲局成日都要以人手去操作，就係話我要頂目的通脹。因为我要跟住目的通胀，我会调校放水收水。但其实佢嘅调校放水收水，讲到底你睇下今日嘅情况，都系好人手化嘅。佢都系要俾 instruction 银行，银行就可以放借贷出去。咁而将来其实你睇到好多稳定币嘅发展咧，尤其是新嘅一批我叫嘅 algorithmic 稳定币，佢其实唔系咁单单好似以前嗰啲我哋介绍过嘅 Tether 啊、Tether 币或者 USDC 咁简单就挂钩美金一对一。其实好多呢啲团队啊，小朋友咧，佢系尝试紧更先进一步嘅，点样 algorithmically 就系话佢实时间，因为好多我哋有大数据啊嘛，实时知道嗰个成个市场嘅需求系点，而实时用个 program 去调校放水收水。 呢个咧，我觉得科技总系解决人嘅问题噶嘛。 嗯， 我觉得佢其实系解决咗另一个我哋打 online game 嘅时候成日会听见嘅问题嘅。咁啊，要讲种另一种货币啊。就是啱啱讲 good old days 年代系月费制啊嘛，咁另一种叫做我哋叫商城制。商城制意思就系官方去卖一件道具俾你，既然咁好卖，咁点解官方唔自己卖呢？官方去卖件道具俾你，变成就系你玩 game 的时候系唔使钱嘅，但系你如果你想要入面嘅道具，某啲道具啊，通常系啲稀有啲嘅，咁你就要俾钱去官方去卖，呢个叫商城制。咁佢又会出现中间货币啦，譬如我哋拣最近叫魔法石啦，日系玩家会叫石嘅多嘅，因为通常系乜乜魔法石啊，唔系圣晶石啊嗰类嘢啦。咁呢类石咧，其实就系贵金属咁滞嘅情况嚟，因为喺游戏入边相对获得系非常之困难嘅。 甚至系根本系唔可以喺游戏获取得嘅。佢系主要得嘅途径就系你攞现实嘅金钱， 净系有得买。 系啦，同个商家即系游戏开发商去买嘅。咁佢亦都系唔需要考虑游戏入边点样去 balance 生产同消费啦，因为生产嘅就系我。如果好多人买咁点算啊？我哋做开发的时候，我系好蠢咁问过我老细呢个问题啊。咁佢就话：咁咪多谢夹盛惠咯，系咪啊？对厂商嚟讲，喂，你攞几千万，我认真啊，真系几千万啦、啊，现实啊，港币啊，攞几千万去抌嗰只 game 度，只系为咗你入边做富翁，系真系有咁嘅人存在嘅。咁我咪多谢夹盛惠咯。相对入边游戏通胀崩唔崩坏，相对我获得所益 ，who fucking care？但系不如真系整烂嗰只 game， 咪整嗰个新嘅咯， 开个第二个 game 系嘛？ 系啊，但系通常就冇咁癫嘅，冇呢个动作叫货金啦。 嗯， 冇人会货金货到去成个 game 崩溃啊！我好少听过啲乜嘢。但系一个大货嘅，我哋叫货长啦，我哋好重货嘅人会左右到入边嘅经济咧，其实系有存在嘅，其实同现实一样啫嘛。美国咪左右全世界嘅经济存在咯，因为佢就系一个自己发行货币啊。虽然佢呢种嘅发行就系由美国去做，但系。今次 Bitcoin 嘅暴升啦，叫做或者系成个虚拟货币嘅暴升，其实点样走出嚟，就系、是、因为冇费，因为佢搞到个经济成个冧咗，大家谂住就系、是，哎呀死啦，佢又要搞 QE 啊嗰类嘢，又要大量印银纸啊，银纸唔值钱啦，所以佢哋先入嚟啊嘛。咁咧就系讲紧个货币发行系由官方控制嘅，而人系唔信官方，越嚟越唔相信官方，尤其是我哋呢个世代。 嗯， 美国嘅话就系经过金融海啸嘅时候啊。即系我哋嘅工作，什么其他嘅嘢可以瞬间地俾你个政府搞散咗嘅，所以佢哋打从心底唔相信政府，亦唔相信佢嘅金融政策，所以佢会选择虚拟货币去作为一个避险工具，因为佢任何嘅政府都唔相信啦，唔似以前你可以拣日元去避险咁样嘅。 系，而且你呢个睇法咧，系最重最重嘅，就喺一个年轻嘅世代嗰度，佢哋更加唔买账，即系好简单讲一句啫，个 feel 就系大家系唔买账嘅。即係好多我識得嘅就係佢嘅睇破，即係你個七十幾歲嘅阿嬸坐喺度，你識鬼嘢，成日都係嗌同一個口號，就係2% 通脹，咁賴咗幾十年啦，究竟你做得好唔好嘅啫？咁但係你捱咗幾十年，但係逢親有咩冬瓜豆腐，你就淨係識放水。 係啊， 所以調翻轉佢哋就覺得，即係我信你，不如信個 program 好過啦，我日日可以 check 住究竟佢放水定收水。 因為呢個 program 係透明噶嘛， 係 即係大家會知道。咁啱啱翻返去 online game 嘅世界咧，就係講緊。你个道具或者系呢种石嘅生成系厂商黑箱作业，你根本唔可能知噶嘛，佢唔会话你听，亦都唔可能啦。但系另一方面，佢又等值于现金，因为现实世界俾钱买噶嘛。 嗯。 咁现实中咧就开始谂到一个方法，就系 blockchain， 因为佢系一个透明化机制，你可以谂到。 因为佢可以都唔相信嘛，因为你我谂你一定都睇过个故仔啦， 大家都听过啦。 Vitalik 喺 Ethereum 嗰个人系啦，大家都话佢系十几岁僆仔嗰时，佢就系好不忿气，唔知边个攞咗佢个武器啊嘛，有个机唔知系咪佢打打下机嗰个武器突然之间俾人收咗，咁佢话仲有天理嘅，你话收就收。 因为 online game 就系个冇天理，营运就是一切。你只有退出呢个选择，你冇任何去修正到佢。不过虽然台湾呢就会将呢个电池资料视为一个可动嘅无形资产。咁、其实就会搞到好混乱，成日会出现一啲戇鳩嘅官司出现嘅。不过呢啲喺我个 podcast 里面呢偶尔都会睇一睇嘅。咁呢度就唔再展开啦。咁。 系啦。不过提到呢度呢，我諗都应可以讲下啦，就话如果大家系对游戏有多啲嘅興趣嘅話咧，可以隨時去聽下啊每日自己嘅 podcast， 因為佢就會專注即係講好多關於遊戲深入了解嘅角度去點樣睇每一隻遊戲，我就真係無能為力啦。 即係咁啊，翻翻嚟呢邊啦，唔好意思啊，拉遠咗好多。 嗯，唔緊要。 咁就有常嘅即係用錢去換成嘅貨幣啦，或者叫石咯，我就叫翻做石咯。呢啲石咧係黑箱作業嘅，但係佢又等值於現金，所以大家就唔係好相信佢。但系对厂商嚟讲咧，呢嚿嘢容易控制，因为佢系生产员啊嘛，佢就可以 佢话事啊嘛，佢系美国政府啊嘛， 系啦，咁佢唔单止佢生产几多系佢决定，佢比美国政府更加恶，就系件嘢系可以换到几多道具，佢系市值值几多钱，佢话系就系噶啦。你一般嘅入边游戏嘅钱系唔太能够左右到佢一样嘢，玩家唯一嘅选择就系唔买，你唔买就系唯一选择，但如果你要决定要买的话咧。咁你就只能咁样做，而厂商好多时咧就系想得到呢件嘢咧，我系唔会有其他方法俾你嘅，你只有用石去买呢个途径，咁就会你冇办法啦，你掩住一定要去买。 嗯， 所以佢权威性或者系唯一性系比现实仲更加恐怖嘅。咁 变相嚟讲，其实你睇呢个演变史嘅话，讲到而家呢个位， 其实 blockchain 就是年轻人对厂商的反抗。 可以这样讲的。 就是他这么多年的不满，就是觉得好那种无力感。 是啊，所以 我又会觉得游戏的货币发展到这里，为什么可以跟 blockchain 啊，跟一些未来的概念。因为刚刚讲的到有上市为止都是啦，就是给钱买回来的货币。其实就是现在的法币，法定货币。由政府咁佢噏，佢唔系可以兑换任何嘢嘅，甚至唔可能反翻转去兑换现金啊！除非你用一啲非法手段，一啲佢哋官方叫非法手段啦吓，之后佢系冇办法调翻转去换翻现金嘅。咁亦都大家会有个概念，就系俾钱就系抌咗只机入边，咁啊冇办法攞翻出嚟嘅。即系你打机系为娱乐啫，但系现实中嘅金钱，你获得嘅金钱本身系唔会有娱乐嘅过程噶嘛？即系你又要将佢变翻做一件你需要嘅嘢。如果嗰件嘢唔系游戏入边嘅嘢，你就要谂办法去换。咁翻嚟就系、 是，其实咧，我谂讲到呢度，最似就系老土都要讲佢啦。咪以前成日都话咩游戏人生啊，人生又如游戏啊。 系啊， 其实真系讲真，我哋要喺游戏之中睇到，其实系一个社会嘅缩影。 系啊，呢、這个你讲到呢样好得意啊，我就谂翻起啦。喺好多年前咧，有只 online game 叫做《第二人生》。是美国那边的，我不记得英文原名了，中文翻译就标第一。 Second Life 嘛 ,Second Life 现在都仲有人玩。 仲有人玩的，我真的。 不是现在呢 ,Blockchain 我最近听到又有人提起这个字了，因为他们又好像 Blockchain 世界在做这个 Second Life 什么。 因为 Second Life 是第一只官方拿出来游戏入面的钱和现实的钱直接挂钩的 Online Game, 是第一只，当年很轰动的。 哦、oh, ,OK。这个我都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提 Second Life, 原来是这样。 是啊，如果你将 Blockchain 又视为一个由以前打机进展到去现在 Online Game 年代的话，它就是第一个变成商用化，将它两者挂上等号的游戏。不过呢好得意，可能是因为游戏本身的问题啦、 嗯。 其实在 Online Game 世界呢，这些情况呢是不是很不是很受欢迎的。大家觉得铜臭味太重啊。 嗯。 刚刚讲 Diablo 2 啦，咁佢出后下一代其实都十年前了就嚟。咁 Diablo 3 呢其实有出现过现金拍卖场的，即是用现金去买入面的钱，入面的道具。咁但是呢因为各种劣评，佢入面的运作不好啦，又同埋呢个观感不好啦。所谓的 RPG, roleplay game, 我扮演入面一个狂战士。一个狂战士狂狂下，我突然间要同你数美金。即几难睇嘅真係。咁所以其实呢类嘢呢直接换呢就好少见嘅。通常呢都要经过中间货币。咁呢度仲有少少讲埋啦，就係中间货币有另一个好处呢，就係啦你对现实嘅金钱冇感觉。 嗯。 到底三百石代表啲乜嘢呢？唔知。7500石几多啊？一单囉。一单即係几多啊？10000元。 嗯。 即系你最大咁样计啊，就但你换嚟换去之后咧，就有啲似乜嘢啦？你去旅行的时候，去咗日本，10000元一餐，叫唔叫贵啊？梗系贵啦！一晚一餐，即系食得好豪华啦。但系你用嗰下咧，哎呀，咁咪用咗去噶啦，因为你个货币唔熟悉啊。咁佢呢种中间货币就会有咁嘅特性，所以啲厂商就渐渐乐于使用中间货币。 嗯， 但系其实对佢嚟讲系冇乜分别嘅。不过我顺便提一提咁解啫。 明白，明白。其实你讲到呢一个观点呢，而家喺区块链入面就係似呢个之前讲过关于个 play to earn 个 game 呢 ,Axie Infinity。亦都面对同样个问题，就係话譬如你话机入面可能有啲人话哎好铜臭味重啊，即係唔鍾意呢啲人，或者我鄙视呢啲咁嘅打机人，即係淨係为咗真係攞嚿嘢就换咗佢啲现金咁，所以就中间有个货币隔一隔好似有清高啲咁。 係呀，我攞件魔法石去同人哋换件魔法道具返嚟，係咪啱清少少啊？ 就好过喺度数银纸，係咪数300元俾你跟住。 係呀，就係尤其是真正嘅玩家，如果你係为钱而去玩，通常我哋玩家之间呢就会鄙视啲人，唔视呢啲人系玩家，系视佢哋为吸血鬼，系腐蚀嘅游戏嘅人嚟嘅。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哋讲金钱嘅演变史啊，货币演变史到呢度咧，其实个故事一定系未完嘅，因为有人一日其实成个机制就仍然都系演化紧。点解我咁讲咧？就系一提到 X Infinity 我就记得啦，因为最近呢几个月佢暴升啦，咁特别多人讲，咁亦都好多人嘅 angle 就系话，哦，佢带动咗一啲发展中国家诶贫困人民脱贫啦，咁即系讲得好似好好听，咁就话我 60% 嘅人咧，其实喺菲律宾玩嘅。咁佢每个月喺 X 嗰度赚到嗰啲钱呢，即係可以换菲律宾 peso 嘅呢仲多过佢一个月嘅人工咁。咁但係好快呢就会有另外一边嘅人喺度提出咯。咁你咪又欺诈人民啦、啊、即係咪将来又系有钱世界嘅人就攞钱去买 X, 就係、是、冇钱世界嗰啲人呢就攞劳力去喺个 game 嗰度赚咗嗰啲公仔返嚟就卖俾啲有钱人咁。 咁佢哋就開始話啦，咁你哋係咪好似以前咁樣，就好似呢個奴隸社會啦？你又要叫菲律賓嗰啲人咧，好痛苦地，好似工廠式咁樣，一日喺呢個工廠入邊打24小時機，就為咗產生呢啲咁嘅怪獸仔，就賣俾你呢啲美國嘅有錢仔或者係僆仔咁。我覺得都幾好笑嘅呢啲。 嗱，我要講啦，呢個呢樣嘢絕對不是無的放矢啊，因為呢件事喺現實已經發生過緊，將來都好有可能係。就係講緊啱啱講 RMT 工作室嗰度咧，就係佢哋會低申請啲人翻嚟，可能得1000多元一個月嘅啫。但係嗰個年代嘅中國，通常係喺中國見到啦。嗰、那個年代嘅中國，1000多元就好高人工噶啦嘛。 嗯，係啊，係。 嗰陣時仲係講緊人均100-200元， 幾百元、 幾百蚊嘅啫嘛。你1000多元仲係打住機去喎，咁對啲僆仔嚟講咪好開心咯嚇。咁但係佢哋就係不斷咁好機械性咁，因為你要得到最大獲得入面遊戲金錢嘅方法，通常係啲好門檻嘅方法嚟嘅、 嗯， 即係絕對唔係啲挑戰性，因為挑戰性你要花時間、要花心機，你個產量一定低嘅。咁、 嗯、 就會請啲人去咁樣做，甚至據傳真係據傳嘅，因為我冇辦法證實，有監獄啊，或者佢哋叫勞改營啦、啊，係會放住一大堆機，叫啲人去打嗰陣時係 RO 啊嗰類嘅遊戲啦、啊 嗯， 然後捉佢嘅錢去攞出嚟，然後攞去賣，變成一種生產嚟、啊，而且嗰個入邊個生產幾咁慘無人道，我諗大家都估得到啊！你試下一日16小時，漫無目的地嗱，同我哋打機唔同，我哋打機係好有自我提升感噶，咁但係你咁樣去farm啲嘢翻嚟咧，係冇任何攞得噶。我哋有玩家会愿意farm，系因为我哋知道我哋farm完之后，我哋可以攞佢嚟换道具换成，但系佢啲人冇嘅，系一个现代嘅农奴剥削嚟嘅，系啊。 所以我谂咧，真系今日好多谢请到呢个末日同我哋倾下偈，讲解下呢个游戏嘅历史。因为我觉得咧，大家咧如果真系想占卜 blockchain 嘅未来咧，其实应该系请听下末日嘅博士，应该游戏嘅过去就系 blockchain 嘅未来。 即系。因为游戏嘅货币发展，特别是货币发展，游戏嘅发展咧，其实就是浓缩咗人类嘅货币历史。喺几十年之内温咗10多万年人类嘅货币历史，通常是先有一个需求，然后用人是用好自然试误式嘅方法去慢慢试咗出嚟。哦，我哋试到一个共同嘅货币，有个同质嘅货币，跟住试到啊、原来我哋可以点样去 balance 翻你个钱嘅正负。呢啲嘢全部都係有個問題存在，又或者係我哋點樣諗個辦法，令到個錢嘅生產係大家都會相信佢嘅。 嗯， 呢啲全部都係曾經喺現實社會、遊戲社會入面發生過嘅問題，然後可能喺遊戲社會入面已經有人曾經嘗試諗個解答方法出嚟。 嗯， 我舉多個同貨幣冇關係嘅例子，好得意嘅。你上次嗰一個節目入面咪提過咧？未来可能有啲游戏系可以用一件道具喺唔同嘅游戏之间转换，去使用 NFT 去转。 系啦，即系譬如好多时我先提到啲人谂紧游戏嘅周期啊，就话譬如我打王者荣耀咁，始终打咗再打多10多年，咁可能个游戏没落啦，即系有个新嘅 game。咁但系问题系新嘅机好多时佢哋要吸引用户咧，其实佢最想吸引嗰啲就系打咗旧嗰只机10多年嗰啲人， 打开机嗰啲人咯、啊 系啦，佢就谂紧，诶，其实好多人喺 blockchain 世界就谂啦，喂，咁如果佢攞住王者荣耀入边嘅一件好劲嘅武器嚟到能够喺我个机度用，咁佢咪会好想过嚟咯？因为打机嘅人都系佢唔想由头再开始过啦嘛，佢觉得我打几十年，即系呢个就当然啦，你可以话翻俾我听系咪真唔真实？即系有人话俾我听就其实打机其中一样都系一个荣耀啊嘛，佢可以。俾到人睇我几劲啊嘛，嗰啲装备啊，嗰啲咁嘅嘢。 系， 咁当你唔使佢从头再嚟过嘅时候咧，个吸引力系好大嘅。 咁啊，呢个谂法啦，或者系虽然喺未喺现实入边发生，因为毕竟啊涉及一啲利益问题啦。 系啦，同埋 NFT 都未成熟啦。 但喺想象之中咧，有本轻小说或者叫小说啦，你直接当系有本日本嘅小说叫做 SAO 刀剑神域，入边就曾经发生过类似咁嘅嘢。佢哋系两个游戏之间。因为某啲原因，我唔讲咁仔细啦，唔费事瞒亲大家。咁佢因为某啲原因咧，佢几只游戏一个系列性嘅咧，佢都系使用同一个资料库。就所以咧，你喺 A 游戏入边玩嘅所得嘅道具，甚至等级之如此类嘢，系可以转换落去下一只游戏。咁你就可以无痛地喺唔同游戏之间去转换。 因为故事入面想谂嘅就系我同一间公司嘅话咧，咁我个利益冲突比较少啊嘛，反正都系我自己嘅，我唔会话我咁样提供咗俾你，我会蚀咗俾你，因为现实就好有时会出现咁嘅问题啦。咁佢入边嘅谂法就系、是，哦，只要大家相信呢个理念，咁就发展成为佢变成一种协议啊。只要你愿意遵守呢个协议，你就可以进入呢个可以互通资料嘅大资料库入边，咁你入游戏就会喺一开始就有好多人去产生出嚟。呢种情况呢又可以喺游戏入面出现过㗎喎。好简单就係 PS5 完整向下兼容。点解佢咁样做呢，就因为咁样嘅话大家咪会肯玩 PS5 囉。因为新主机最痛嘅地方就係冇 game 打。咁但係如果我部 PS5 可以。 旧机可以摆返落去。 係啦，我可以玩旧 game， 可以玩 PS4 嘅话，咁我咪突然间就有几千几万隻游戏可以俾我揀啦。而且因为 PS5 嘅机能劲啲呢，以前我喺 PS4 打无双。几廿个人就会作 film 嘅，入面人多少少我就会窒机嘅，即係咁换返做大家会用容易地而家啲嘅名词啦。咁嘅情况下我用 PS5 就可以劲好多，咁我哋可以引入嗰啲人去换新机，其实是一样嘅情况嘅。咁其实游戏世界已经发生过㗎啦。 係呀，但係呢我又觉得可能喺 blockchain 嘅世界呢係会颠倒性。点解我咁讲呢，就呢、是、个呢就留返一个 teaser， 可能下一集再讲啦，就係、是、其实而家我哋睇到嘅呢可能对游戏呢係错估嘅。点解我错估呢，就我哋几年喺 blockchain 都觉得啊呢、这个 concept 係得㗎嘛，游戏应该係可以将嗰啲嘢带嚟带去。但係我哋冇諗到嘅呢就可能諗嘅方向错咗。因为我哋仲喺旧世界游戏嗰度諗係 top down， 即係有咗游戏先至有武器。但系调翻转最近啦，呢个净系真系呢两个月睇到嘅咧，就系、是、开始我都同好多朋友喺度讨论紧，就话可能调转咗嚟谂，新一轮嘅 blockchain 游戏点样跨游戏玩咧，系调翻转系先有武器后有游戏啊。咁呢个我就留翻啦。如果有兴趣观众，你可以先睇一睇，查一下呢个字 LOOT loot 嘅 NFT 系乜嘢嘢。咁我哋会喺未来嘅 YOLO 街咧就再细讲。今日咧就好多谢阿末日。 系等等，我都要讲下俾我嗰个预告啦，即系俾我卖下广告啊，唔好意思啊。咁因为咧，啱啱我哋讲到一个好得意嘅嘢噶，玩游戏点解大家会想玩游戏？一个游戏嘅本质系乜嘢咧？我而家写紧稿，我系将会喺我自己嘅 channel 入边，呢个就因为比较深入少少，真系要同啲识 game 嘅人会比较容易讲啲，即系会讲下点解你个细路仔会咁中意打机？如果你系啲几廿岁嘅阿妈吧，点解个细路仔咁中意打机，唔中意读书咧？读书其实同游戏其实好相似啊。点解好相似？我就又系喺入边讲啦。点解会玩家会肯冇日冇夜咁去玩落去？就系、是、源于游戏有个本质存在。游戏嘅本质会令玩家会想玩落去。 嗱，先讲个答案唔系娱乐，娱乐系原因之一，但系唔系唯一原因，甚至唔系主因。 呢、这个亦都系点解大家会肯一路打机一路玩咁吸引？而我点解啱啱会话农工咁样翻完之后啲钱俾咗人系一种折磨，就系、是、因为佢会损失咗游戏嘅本质。不过就同今次嘅题目相差好远，我就俾个预告，如果真系有兴趣嘅，欢迎 follow 我个 channel， 咁我日后不日推出，大概我谂要过零月啦，因为呢啲比较大嘅 project， 我要多啲时间准备啊，系嘛？ 冇问题嘅，我哋会摆翻条 link 喺呢个节目下边噶啦。咁今日节目到此为止，多谢晒末日嚟到做我哋嘉宾，希望将来喺或者讲 loot 或者喺呢个 NFT 啊 gaming 再有新发展嘅时候，又可以揾翻你翻嚟 join 我哋倾下偈。 好啊。 好啦，多谢，拜拜。